任饥寒受熬夜，难得温饱，是我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休士，与他一刀两断。谁知这个清算，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。我说他，你既然无亲养妻，换娶妻做什么孽？就这样，偏偏怕怕死心而过，将这个清算赶出去了。天界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美丽第一，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，我就突然识破，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先安分度日，谁料他又嫌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，这冤家他杀猪杀惯了，那日竟然手持匕首对我拼命滚。 Woo!

Thank you. 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儿啊，你嫁到这家去么？天门要做个好媳妇，对丈夫莫要恭恭敬敬。”他是这样说的。哎呀呀，他是这样讲的呀。 门开了，我们进去。夫人在上，老奴叩头。 哎呀呀，起来起来，夫人在上，丫婆。哎呀呀，还礼还礼， 到你们叩头。 哎呀， 夫人请看。